所以呢是超越我们的建筑，因为我们呢受阴执持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我，我呢就欢喜的时候就快乐的感受，我呢讨厌的时候就是憎恶的感受，或者信我的就是乐受，违背我意思的就是苦受，所以呢身和心是离不开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受阴尽了的时候呢身心铁志了，咁啊，心想去边度，就呢一个身体唔会障碍住自己啦。啊，呢个系受阴尽嘅境界。咁呢个受阴啊，究竟系啲乜嘢啊？咁法话观其所有，哦，虚名妄想以为其本。咁呢个受阴究竟有冇实际嘅体质呢？咁法话冇嘅，系假嘅，系虚伪嘅，系不过咧系有一种见解潜在，哦，这种是属于妄想，由这个妄想呢而产生这个受阴，哦，可惜众生呢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是妄想，啊，所以呢就执这个受阴以为实有，啊，对我好的自己就欢喜，对我不好的自己就憎恨，于是就作业咯，所以我们的心，啊，是行于这个生之中，由这个心策动这个生而去做这个业，哦，这个四谛的知觉呢就由这个四谛的知觉和这个生和心，啊，即是这个生就是四谛，啊，这个心呢就是知觉，即是说生的四谛物质的部分和这个心的知觉的部分两种沟埋一起相即而成这个建筑，哦，如果没有这个身体你见不见到东西呢？见不到，如果没有这个心呢，那些公仔见不见到东西？见不到，那些死人见不见到呢？见不到，一定的生和心组合而成这个身体，然后才见到东西，见到东西欢喜的就贪，不欢喜的就嗔，所以就产生这个见着，哦，由自己的见解上发生这个执着，那于是呢就起这个贪嗔痴叫做作。那现在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受阴呢是一种开伪的妄想为其本，如果我们知道是它假的不执着的话，就可以破这个受阴，破这个受阴就可以超这个建筑。但是当我们修行未破受阴之前呢，可能发生十种境界，哦，前面这个色阴大家要留意了，色阴呢就由我们修这个定，修这个止观，逼我们的身心夹硬压制我们的妄想，咁啊，压得妄想过分嘅时候咧，就将我哋心中啊个以前印落嘅种子、业种子反射出嚟、反映出嚟，所以就发生以前前文所讲嘅嗰十种境界。哦，但系受阴就唔系啦，受阴咧就因为你接受外边嘅层境，产生呢个快乐嘅感受或者痛苦嘅感受，所以咧就有魔鬼入到你个身。俾你接受，哦，这个十种境界不同前面的十种境界，前面十种境界是自己幻想出来的，那这十种境界真真正正有魔鬼入你的身，哦，看看怎么入法，哦，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累益过分，忽依其次法无穷悲，而是乃至观见蒙望，犹如赤子心生怜悯，不觉流泪。哦，这个真是俗语说撞了邪咩？咁佢咧真系撞了邪啦，这个人。哦，佛话俾阿难听，佢系由呢一个修行嘅善男子，佢将呢个共行嘅力量破咗呢个色阴，